惜归去，我抛开得也轻易，这笑最多添一分孤单，人已惯了失落时，随便寻觅那身欢去，通通不关我的事。我早已知将一生厮守谁愿意，痛已痛过了千次，我不过再痛多一次，只知一笑爱从来无真意。 无真